我国首个卫星物联网行云工程第二阶段首批六颗卫星的研制工作正在进行，计划在2022年完成第二阶段共12颗卫星的发射任务，实现小规模组网。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孙莹报道。 行云工程计划建设中国首个低轨窄带通信卫星星座。中国航天三江集团所属航天行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钱威介绍， 行云卫星物联网建成之后，将会在集装箱运输监管、地质灾害监测、电网传输安全监管、油气勘探以及水利水务监管等诸多领域将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工程第一阶段建设任务已圆满完成，在轨一年多来，两颗行云二号卫星成功验证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并在多个行业领域开展了应用测试及试点示范应用。目前工程第二阶段首批六颗卫星的桌面连试连调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计划在2022年完成第二阶段共12颗卫星的发射任务。这12颗卫星将分两批采用串联堆叠分离方式发射，不仅能提升运载火箭的空间利用率，也能提高卫星发射数量，降低单星发射成本。钱威表示，行云工程第二阶段建设完成后，将完成小规模组网，实现行云卫星系统从试用到实用的跨越。 面向南北纬目标区域，行云工程第二阶段建成之后，中国及中国周边区域可以达到平均每30分钟就有一次卫星过顶，提供一次卫星的通信服务，能够提供稳定的业务运营能力。 未来第三阶段建成后，行云工程将完成由百余颗低轨通信卫星组成的天基物联网星座，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万物互联。 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的决定，其中增加一条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参照本条例卷烟的有关规定执行。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与经济政策合作中心主任郑荣表示，电子烟比普通卷烟的危害更大。 很多的电子烟它的这个尼古丁的这个含量是很高的，是比传统卷烟还要高的，所以它是有强致瘾性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非常明确的表明态度，就是不建议把电子烟作为一种戒烟产品来进行使用，它的危害性比它这个标识力要强很多。 国务院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做修改，增加一条作为第65条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参照本条例卷烟的有关规定执行。国家烟草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任胡清源认为， 也是促进有效的落实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一个这些法律的这些衔接，把它作为卷烟监管的，很有利于解决电子烟现在目前存在的一些，比方说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安全的一些风险啊，以及虚假广告啊等方面的问题，能够规范它的整个的生产经营活动，保障消费者的利益。 目前全球已有51个国家和地区将电子烟纳入烟草制品的管制范畴，40多个国家明确禁止电子烟的销售，公共场所禁电子烟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的共识，对电子烟的监管升级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今天到明天，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2年度公务员招考笔试在全国31个省区市70多个考点城市同时举行。本次招考计划招录 3.12 万人，共有 174.2 万人进行考试确认并缴费。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本次招考计划招录 3.12 万人，较去年增加5500人，共有 212.3 万人通过报名资格审查，其中应届毕业生占 46.2%， 企事业单位人员占 26.7%， 其他人员占 27.1%， 有 174.2 万人进行考试确认并缴费。公务员考试专家刘友珍表示，本次招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重点人群、重点地区倾斜。 第一个是偏向基层岗，70%基本是行政执法的基层岗，偏向应届，60%的岗位是只招录应届毕业生，所以今年进一步的在落实 到基层去，同时解决就业问题。 为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本次国家公务员考试安排 2.1 万个计划专门招录应届毕业生，同时坚持基层导向，将8700多个计划补充到西部和艰苦边远地区、县区级及以下直属机构。某考培机构老师关天心表示， 这些岗位是属于落后边远地区，但是它的报名人数并不低，说明我们现在的应届毕业生在选择就业的时候，他更多的是优先考虑我能不能考上，其次才考虑哪个岗位哪个地方更好。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说明我们应届毕业生在考公务员的时候更加理性了。 据了解，本次招考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把政治素养考察贯穿招考全过程。考察将全面了解考生的德、能、勤、绩、廉，重点了解政治信仰、政治立场、政治意识、政治表现和政治理论学习等情况。 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日益临近，将承办冬奥会两个大项、51个小项比赛的张家口赛区不断落细落实服务保障，高质高效推进各项筹办工作。河北台记者李芳、张家口台记者田子报道。 连日来，2021至2022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正在云顶滑雪公园举行。按照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组委会安排，张家口赛区于2021年11月到12月将举办三项国际测试赛和一个国际训练周。张家口市在完成1+14测试赛方案体系的基础上，高质量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张家口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张家口运行中心主任武卫东， 各项筹办工作在高质量按时间节点推进，场馆内和场馆外整体筹办工作的融合演练，全体人员都要参与，进行全压力的测试，查找问题，不断地完善这个方案。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将从12月初迎来2021至2022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国际雪联北欧两项洲际杯等赛事，目前正在完成造雪工作。中铁建工集团北京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三场一村项目经理江秀鹏， 主要是比方说造雪的这个供水啊，这管道啊，你要防止它冻裂啊。 为了协调做好服务保障和疫情防控工作，张家口赛区制定了周密的方案。交通方面，按照三个不交叉使用、两个严格控制原则，分别设置了不同的线路。医疗方面，明确了定点收治医院，细化了14个应急响应处置流程。由于届时运动员将实行闭环管理，在冬奥村还布设了银行、邮政、干洗、便利店等23个商业配套服务空间。 北京市日前开放国内首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百度、小马智行两家企业成为首批试点服务提供者，这标志着国内自动驾驶领域从测试示范迈入商业化试点探索新阶段。总台央广记者任梦妍报道。 目前的自动驾驶汽车根据在售车型改装而成，在驾驶员位置仍有安全员在监测车辆行驶。目前试点范围限于大兴亦庄地区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64平方公里。乘客通过萝卜快跑和小马智行叫车之后，会自动告知距离最近的自动驾驶体验站的具体位置。确认好位置，车上顶着雷达的自动驾驶汽车就会来到体验站等候乘客。安全员告诉记者，随着技术的更新，服务点会越来越多。 我们这是点对点的，只能是点对点，每天都在优化，以后一点一点那个点会越来越多的。 小马出行副总裁张宁介绍，目前公司有20多辆车加入到本次的自动驾驶商业化试点中，目前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已经累计超过了900万公里的自动驾驶路测里程，每天还会进行100万公里级别的仿真测试，充分验证自动驾驶技术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在商业化试点初期呢，我们将按照预估里程数及行程时长计算费用。在收费初期阶段呢，我们推出多种优惠活动，以吸引更多公众来体验自动驾驶技术。 受扩散条件转差影响，今天起京津冀及周边区域的中南部遭遇重污染过程。目前河南濮阳、新乡已启动了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及一级响应。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预报显示， 27到29号上午，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扩散条件转差，中南部可能持续出现中度及以上污染过程，主要污染物为 PM2.5 和 PM10。目前河南大部分城市已经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截至今天17点，河北邯郸、邢台、河南安阳、洛阳、鹤壁、山东德州等城市持续维持中度污染水平。河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预报员王楠， 到28号，除了南部地区外，其他地区都能出现一个中度到重度的污染。到29号，受这个西北冷空气的影响，污染开始从西向东，然后逐渐推移。30号，受持续的这个冷空气影响，全省大部分地区能转凉。 按照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委及北京、河北等7省市近日印发的2021到2022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方案明确，今冬重点城市需要完成 PM2.5 浓度和重污染天数两个秋冬季空气质量控制目标。北京市 PM2.5 浓度要控制在 45.3 微克每立方米，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要控制在6天以内。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吴显峰说， 遇到一些重污染天气的时候，要求地方依法依照之前制定好的重污染天气应急的预案来启动，该什么级别你就启动什么级别，尽可能的减少对正常生产的干扰。 上海昨天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经过近40个小时的积极工作，上海多家医院结束闭环管理，今天起全面恢复正常医疗服务。今天内蒙古满洲里发现3例核酸检测阳性人员，满洲里启动全员核酸检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国家和上海市疫情防控要求，今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结束闭环管理，全面恢复正常医疗服务。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珍， 前天接到要协查的通报，我们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对医院实行了闭环管理，排查有一个密接者，对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及在院的所有的患者以及家属进行了2次的核酸检测，间隔24小时。到昨天晚上11点钟，我们所有的10037个人全部阴性。 经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基因测序，并经中国疾控中心确认，11月25号上海报告的3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所感染的新冠病毒为德尔塔变异株，病毒序列高度同源，为同一传播链。经中国疾控中心和上海市专家综合流行病学调查以及病毒基因数据库检索比对分析，认为此次3例本土确诊病例的感染来源可以聚焦在外省市暴露于境外输入病毒污染的环境而引发的感染。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今天发布公告，11月27号，在应检尽检人员核酸检测过程中发现3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目前流行病学调查已经全面启动，对所居住小区满城新世界 B 区、阜新小区 A 区常州公司楼和工作场所伊利托货场、铁路装卸一车间已实行封闭管控，满洲里启动全员核酸检测。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5例，辽宁3例均在大连市，云南2例均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5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809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7284.7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透露，11月份以来，国家铁路电煤发送量装车数保持强劲增长态势。全国363家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可耗天数12天以下的全部消除，平均达到24.1天。 赣深高铁全线今天进入满图试运行阶段，赣深高铁全线通车后，南昌经赣州到深圳的铁路最快旅行时间将由现在的9.5小时缩短至3.5小时左右。 从明年1月1号起，深圳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月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2360元，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22.2元。 2022年故宫博物院年票将于12月1号至12月31号发售，每人限购一张，每年限用10次，不支持变更使用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21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亿5950万2031例，累计死亡518万3003例。近日在非洲多个国家发现的新型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引起高度警惕，多国发布或准备出台针对南部非洲国家航班和旅客的入境限制措施。总台央广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26号，世卫组织举行紧急会议后发布声明，将南非最近通报的新型新冠病毒变异株 B11529 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株，并命名为奥密克戎。声明指出，这种变异株存在大量的突变，其中一些值得关注。初步的证据表明，同其他需要关注的变异株比，该变异株的再次感染风险增加。在南非几乎所有省份的相关变异株感染病例数量都在上升。此外，26号，比利时和以色列都报告了首例感染奥密克戎的病例。由于担心奥密克戎这一新型变异毒株引发新一波疫情，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等大约20个国家陆续发布或者准备出台针对南部非洲国家航班和旅客的入境限制措施。医学专家担心，由于美国长期以来在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方面进展缓慢，新型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很可能已经传播到了美国境内。 我们在进行病毒基因测序这一程序中往往表现得缺乏行动力，所以说新的变异株已经传播到了美国，我完全不会感到惊讶。 此外，新冠病毒新型变异毒株的传播同样引发了投资者的担忧和紧张情绪。26号，继亚洲股市全面下挫之后，欧洲三大股指、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大幅下跌。分析人士认为，新型新冠病毒变异株的发现让全球投资者担忧会发生新一轮疫情阻击战，阻碍近期经济向好的态势。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政府26号在临时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了防卫省提出的2021财年补充预算案，日本年度防卫费用总额首次超过6万亿日元。 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国领导人26号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问题举行三方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扬26号说，伊朗将怀着诚意参加即将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重启的伊核谈判，希望能达成一份良好且可核查的协议。 世界贸易组织27号凌晨宣布，原计划于11月30号到12月3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12届部长级会议将推迟举行，新的会议日期目前仍不确定。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6号与滞留在白俄罗斯与波兰边境的难民见面，并敦促欧盟尽快解决边境难民问题。 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26号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19人死亡，30多人受伤。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佟林、石敬飞、张浩森，主播张磊、泽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